于先生所说的这条无名路长约140米，五六米宽，连接了三义里小学和北京小学广外校区，每天人流量很大。于先生告诉记者，一到早高峰，这条路就通行困难。 本来这条车道呢是一条双行车道，结果被他们占了以后，就变成一条单行车道。如果对面来车，那我们只能倒回去，让大家都让过之后，我们再过到这块。 当时记者向属地部门反映了问题，近日于先生向记者反馈说， 有一点点变化，稍微有点改善，地锁没有了，但是变成其他方式，他把那个自行车啊放在那个位置锁上。 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彻底解决？记者再次向属地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询问，之后马连道中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 那个私设地锁三轮车已经清了，应该是上星期清完了，而且咱们现在正小老旧小区改造呢，逐步停在换车位，就是物业的这个车位信息登记情况，第一阶段也基本完成了。10月假期过后会开展那个第二阶段的那个车位信息登记什么的。那个小区的那个道路还有主管线什么改造完了，就会那个逐步的划车位了，到时候那边也会规划。规划车位之后，基本上就是固定和临时车位，就是谁家申请的条件允许，那这个车位就是固定下来，谁就停了。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之后还有人私占车位，属地部门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杜绝这类现象再次发生。 比如说再有您说现在那种私占地锁的现象之后，然后咱们社区还有那个也会跟物业还有停车管理公司一块来协调解决这个事儿的，就避免这个事已经发生吧。 一周财经热点，我们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为49.6%。央行澄清，对全国各大银行开展个人储蓄用户排查业务为不实消息。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具体介绍一下一周财经热点。 好的。国家统计局9月30号是公布了9月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6%，低于呢上个月0.5个百分点，降至呢临界点以下，制造业景气水平呢有所回落。9月30号呢，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啊，近日网络流传所谓的央行呢将对全国地区各大银行展开呢个人储蓄用户排查业务呢为谣言，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将依法的追究相关的责任。当前呢14个特大城市的房价的均价超过每平方米10000元，其中呢杭州是最高的，哈尔滨是最低，长沙的房价收入比是最低，买房最轻松。14个特大城市呢分别是武汉、东莞、西安、杭州等。杭州呢是以每平方米38,956元呢在特大城市当中呢是位居第一。在全国所有城市当中呢是位居第六。南京呢是以每平方米35,647元是位居第二。A 股的市场的三季度呢是收官了，那么总体表现平稳，其中的创业板是领跑，科创板和创业板期间呢是上蹿下跳，波动比较大。那么前三季度呢，创业板指数呢涨幅达到了9.39%，同期的上证指数涨幅为2.74%，深证成指和科创50指数是分别下跌1.12%和1.57%。凭借着相关产品价格上涨的后增的这种业绩的预期呢，资源类周期性股票呢成为前三季度的最大的赢家。9月30号上映的电影《长津湖》呢是目前突破了10亿元大关，《长津湖》呢有可能超越《800》《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等主旋律电影，位列呢国内电影票房排行第7位。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呢，吴京的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90亿元。跟总票房第一的沈腾还有30亿元的差距。长津湖目前呢已经打破了11项的影史记录，包括呢国庆档的影片战争片单日票房记录等。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好的，感谢张玉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昨天0点到24点，厦门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例，新增病例陈某金来自同安区，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在定点隔离酒店隔离期间核酸检测阳性，已经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诊治，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截至昨天24点，厦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6例，分布在思明区10例、湖里区8例、集美区2例、海沧区8例、同安区208例。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最新了解到，14-15期间，新疆将投资4000亿元用于公路交通建设，力争到14-15末，公路总里程达到22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0000公里以上。